在太阳节之际，中国抗日革命斗争好友柴世荣、江子华、刘通士、范德林家属一行，旅华抗日革命斗争好友朴吉松、金哲、徐顺玉家属一行，13号乘列车到达了平壤。